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的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突入空门问苦空。咁啊，听呢个咁就宗教味道有佛教意味嘅题目咧，就知道我哋今晚讲嘅咧系同佛教相关嘅话题啦。咁啊，为咗你讲咧，除咗我啦、嘉齐啦同埋小毛之外咧，仲请咗咧佛教研究嘅学者同埋专家李君杰博士。咁啊，君杰你好， 你好。 咁啊，我哋应该叫你做 Sugar。 冇錯，冇錯 ，Sugar， 是Hello Sugar， 你好你好， 即係糖咁解。 糖啊，冇錯冇錯，因為我嗰個名係印尼名 啊， 要叫 Sugan 啊，即係啲同學咧就嗌唔到啊，所以不如話俾佢叫嗌 Sugar。 你同學包括我在內。 冇錯啊，咁我成日講話笑你話你有杯水，嗱我隻手咧就會咧就變咗冇噶啦，甜噶啦而家。 佢全個名係 Sugan Yutomo。 冇錯 ，Sugan Yutomo， 似日文名。 知人名，不過係美麗誤會。我日本朋友話冇呢個名嘅，唔好意思。 O K， 咁我哋都成個節目可以叫 Sugar 啦，係咪？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咁啊，唔係即係今晚我哋講嘅題目係即係同佛教有關。咁其實我哋嚟緊即係呢兩個星期咧，都會講佛教同埋道教嘅話題。咁加埋你上季嘅基督教嘅課題咧，其實一直有心想做嘅咧，就係宗教啦，同即係各種嘅宗教同中國啊或者東亞之間各種各樣嘅連結。咁我哋希望喺呢個話題上面咧，能夠講多啲。 特別討論宗教點樣在歷史上邊產生一些作用，而我哋嗰啲作用係可能就咁係會睇唔到 嘅。冇錯，咁我哋正話一開始傾偈嘅時候都講到，即係譬如人工智能去取代人類嘅各種嘅話題啦，咁啊講笑啦。不過咧，我哋會諗起就係、如果人工智能真係好似人類咁誕生啦，佢真係有自我意識同自覺嘅話咧，可能佢第一個問題會問嘅咧就係、我點解會喺度？我點解存在？我點解會嚟？我要去邊度？或者我點解我要勞動？或者點解我要思考？可能呢啲嘅問題咧，就係世間各種各樣嘅宗教都會解答嘅問題。咁啊，點解我哋要嘗試喺歷史或者歷史嘅影響裏面，宗教永遠都係存在咧？可能就係因為宗教處理嘅就係我哋呢一類型嘅大災民，亦都係唔同古今各種各樣嘅人都會處理嘅問題。咁我哋今次咧就由佛教開始啊。 嗯，咁啊，阿 Sugar 好特別嘅 ，Sugar 佢即係個博士咧就喺中國社會科學院度攞，喺世界宗教研究所。咁佢點解會走上研究佛教嘅路咧？咁好大程度係因為佢之前喺香港佛教聯合會咧做咗比較長嘅時間啦， 都有十年啦，係啊。咁我另外有個身份就點講咧？我代表佛教。作為一個秘書咧，參加叫六宗教領袖座談會，咁係同香港嘅主流宗教啲領袖咧，其實有啲交流同埋對話，所以都同宗教有緣， 你咁話好啱喎，因為我哋都知道，其實宗教最主要應該係要解決人生意義嘅問題啦，甚至乎可以再進一步就係了解宇宙起源啦，同埋我哋同呢一個世界之間嘅關聯。咁啊 ，Sugar 佢嗰個工作嘅經歷就啱，因為佢真係除咗係佛教嘅研究者之外，佢仲可以經常接觸到其他宗教嘅領袖啊，所以可能人應該會有好多嘅面相啊，好多切入點可以帶俾我哋。 唔係，其實特別係喺中國嘅宗教嘅層面，係透過唔同宗教，譬如佛道之間互相交流，其實兩者之間會成形嘅，即係所以有對方，可能先有自己。咁嗱，我哋今日個題目咧就係嚟自唐朝大詩人白居易嘅一首叫《舞題》嘅詩啊。咁即係成個詩係突入空門問苦空，咁將禪事問禪翁，即係去到寺院裏面就即係同一啲禪僧嚟到去討論禪理。咁但係後面嗰兩句我都好精彩嘅。為當夢是浮生事，即係夢究竟係我哋人生裏面一件事啊，抑或係最後一句啊為復浮生在夢中，係嘛？咁我哋係咪一段夢裏面嘅是夢中啊？即係喺夢裏面嘅。咁我覺得夢。苦空呢啲咁嘅嘢咧，係即係喺中國文化裏邊咧，係一個好新嘅一個概念嚟。喺即係魏晉或者甚至漢朝佛教傳入之後咧，就係將呢啲咁樣嘅，譬如可能對於空苦，點解人生咁苦難嘅？即係我哋點樣可以進入嗰個空明嘅境界？咁啊，同埋將嗰個時間嘅元素加咗入喺我哋中國文化嘅討論裏邊。我唔係話中國文化原本都冇嗰啲嘢，但係佛教好強調嗰啲問題。特別係即係唔同嘅即係時代，我哋喺中間人生係究竟係咩嘅角色？即係究竟我人生係一個夢？ 時光時間嗰個剎那喺唐詩裏邊好明顯，就係有同以前嘅唔同嘅突破啦。就加齊令佢感迷人或者有感慨嘅就係白居易嗰個所謂盛唐嘅氣象。同埋去見證即係安史中間種種嘅磨難嗰個嘅交錯嗰個時代啦。咁一講到盛唐氣象嘅時候咧，其實裏面好多嘅呢個元素咧都同宗教有關係，咁啊好多同佛教有關係啦。咁當然亦都同道教嘅好多嘢有關。咁之後我哋下個星期咧會再講一度。咁呢啲嘅宗教部分咧，其實講到同唐朝咧，一定係好多宗教啊大乘嘅一啲部分。咁但係佛教 在中國或佛教嚟中國是不是就是唐朝開始的呢？應該就不是的。 不是的，不是的，因為最早呢其實經典所在就是東漢明帝的時候，就是話說就是皇帝夢見有個西邊有個金人，跟住就話傳了入嚟。咁但其實根據許才雲教授啦，佢寫了一本《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其實係當時其實係喺民間或者講西北嘅，就係喺中國西北咧。其實當時我哋講即係好多西湖諸國啦，或者嗰啲諸國啦，咁其實就係西域諸國。咁其實好多時呢啲叫做外來嘅思想咧，其實傳入呢、這個點解喺歷史上佛教嘅傳入咧，點解講得咁重要咧？因為如果我哋喺中國歷史宏觀去睇咧。第一個外來的文化入嚟中國咧，就係在講緊佛教。咁第二次係幾時咧？就係明清嗰陣時，基督教嘅傳入。咁第一次佛教嘅外來嘅傳入咧，其實你會見到喺魏晉南北朝咧，中間呢三百年咧，跌跌蕩蕩，即係既係俾儒家文化。 關鍵你好似帶即係有個圖表，有個時間。 冇錯啦，冇錯，我哋可以睇睇個圖表。 即整體其實你會發覺嗰個牽連係好漫長嘅一個時代。 冇錯啊，因為呢個就係我哋見到嘅圖表咧，其實就你見到咧就係東漢啦，漢咁跟住係三個國家啦，三國魏蜀吳啦，咁跟住就係魏晉南北朝啦，咁就變咗南朝啦、宋齊梁陳啦、北朝啦。 即每一個朝代都有佛教嘅。 其實兩邊即我哋講平衡時空咧，其實嗰個政權咧。無論是皇帝又好，上層的士大夫又好，甚至乎去到民間的社會咧，其實佛教的影響力咧，喺呢三百年咧，其實是慢慢滲透，亦都係對成個成個中國社會咧，其實影響好大。 最犀利嘅，無論是北方建立的嗰啲外族建立的嗰啲王朝，南方的所謂南朝嘅漢人嘅為主嘅政權，佢都是即係非常之崇拜佛教。 冇錯啊，冇錯。 咁所以我諗其實喺除咗係。宗教層面啦，更加影響到呢、這、一個好大動盪嘅呢三百年入面，可能係文學啦，頭先阿卓然提到藝術啦，即係我哋會可能見到佛寺啦、佛塔啦，即係嗰啲浮屠啦，仲有嗰啲造像啦，即係一啲好重要嘅雕像啦，都可以話奠定咗中國文化嘅一啲底韻。不過我想，因為我哋入翻去，我哋今日個題啦，有富有空啦咁樣，咁佛教嘅教義當然係同富有關啦，即係我哋會知道有四諦啦，即係呢個苦集滅道，咁我哋會知道究竟佛教徒是怎樣看人間的人世間，其實最重要的關鍵就是我們要了解苦究竟是什麼，然後我們就順著我們的修為順向這個涅槃之道。然後佛教有分大乘小乘，有個自我的超脫，還有一個普度眾生的志向。我們知道中國的佛教其實主要就是一個叫不傳，即是由這個在中亞那邊入來，剛才Sugar都講了有這個西域，亦都有南傳的佛教，可能入東南亞，對東南亞影響比較大，亦都影響到今天中南半島的一些國家，譬如說柬埔寨、老窩、緬甸等等，他們可能呈現的面相應該是傾向比較小城一點的。沒錯，越南今天我們都會標籤為大城，是不是？但大城者就可能跟世界的關聯會比較密切，即這方面我想Sugar可能可以講多一點。另外就是個空了，空就可能是佛教的功用了，啱唔啱啊？即系我哋究竟了解了人生是苦了，咁我哋跟住落嚟，我哋点样导致到呢个宗教理念，可以对我哋人生的生命有一个积极的影响呢？可能就是空呢一度啦。即系我谂大家都是做学术嘅研究啦，咁我哋成日都会含有一啲好强嘅执念，即系无论我哋写论文啦，或者我哋处理我哋个职业生涯啊，即系我哋嘅 career， 我哋点样去铺设呢？其实都会有好多执念喺度，所以我觉得其实特别系。近呢，我自己啊，近呢幾年啊，因為可能喺仕途上面嘅發展啊，各樣咧，會特別去強調個空對自己嘅人生嘅重要性。即係有啲我哋真係要放下，亦特別要珍惜我哋放空嘅時間。所以我覺得佛教除咗係一種宗教，更加帶嚟一種好哲學反省嘅意味，容讓我哋可以有對我哋自己人生成個感召咧，有好豐富嘅一種聯繫。 係，我哋話即係佛教可能對每一個階層可能都有各種嘅唔同嘅影響嘅面相。咁如果你話即係一間可能李教授、李博士可以再講得多啲。嗱，我哋譬如講印度起點，我哋通常都會講到啊，即係因佛教起點同即係婆羅門教 之間有關係， 係嘛？佢作為一個創新、反省、改革婆羅門教裏邊嘅陋習啊，佢點樣重視翻普通人之間嘅事？咁呢啲嘅嘢係好得到當時印度內部本身嘅即係唔同嘅普通人 嘅一個嘅喜愛。咁、所以佢嗰個傳播佢個起點，其實有一個革新精神嘅面貌係喺裏邊。咁呢啲其實都係即係佛教起點裏邊好嘅一啲嘅部分。點解都大家去堅持去傳達？咁作為一個新興嘅宗教，佢傳播得都幾快，同埋幾順利，喺一個即係東亞嘅範圍裏邊，好快已經係喺唔同嘅周邊都喺度。咁一陣間，睇下小木講唔講啲韓國。早已經好快已經傳到，好快已經傳到過去做嗰邊，咁所以代表住就係即係佛教點解佢有一個即係印度本土嘅宗教，而好快已經成為咗一個即係亞洲甚至世界形態嘅一個宗教。咁呢啲嘅部分都係即係好有趣、好有趣同埋好特別嘅一個情況。 不過即係可能插一句啦，其實我哋有時講佛教係一個好籠統嘅概念，即係佛教其實裏面包含住唔同嘅宗派、唔同嘅宗派，佢裏面可能對於教義嘅理解，對於可能一啲好佛教嘅重點，譬如點樣脱離苦海啊，咁啊嘅方法，咁啊人生死咗之後，究竟理想嘅境界去到邊度？即係究竟去一個狼生天堂啦，因為佢一個直滅嘅境界，咁呢啲全部都即係唔同嘅宗派裏面咧，都有一啲好唔同嘅睇法。我又可能請啦，請阿蘇教可以同我哋即係多啲去介紹一下，因為即係我哋有時可能今時今日理解佛教好多都係從禅宗嘅角度， yeah， 或者淨土宗嘅角度嚟到理解，即係可能俗啲人普通人就係、是。淨土咁啊，但係可能知識分子就較為傾向禅宗。 禅宗 講即係先阿小毛嗰啲空明嘅境界，即 係你唔需要知識分子， 你唔需要接受曬。 我主要係唔想讀書， 唔需要接受曬佛套、神套嗰、那個即係系統宗教。但係你可能接受禅宗裏面某啲嘅思考方式，某啲嘅生活，就已經即係佛教影響緊我哋。 第一個問題想請教阿 Suga 就係、是、咧，其實中國接受佛教入邊咧。即係以你嘅研究，其實有啲咩係重要嘅人啊？即係除咗統治階層、知識分子，佢哋扮演嘅角色， 我其實好重要嘅，因為知識分子咧，其實咧佢係最初接觸佛教咧，就其實咧更係俊男不俏咧，大家都知道咧嗰、那個時候咧。應該你最中意啦，就係、是、 清談， 即係其實好似我哋呢個節目咁樣啦，大家咧齋講 講嘢， 吹水 吹水 吹水嚇。咁啊，清談咧，我諗你都知道啦，就其實就當時，因為嗰個當時其實嘅政局咧，其實皇帝好猜忌，其實會殺好多人。咁你拉幫結派咧，最好就唔好講政治，係嘛？即、就、係、是、等於咧，我哋咧就係點講咧？為咗叫名節保身咧，嗰啲士大夫點啊？放浪形骸，好狂妄啊，好有智慧啊！就齋講， 呢啲咁有趣嘅話題，冇錯啦。我哋咧下一節咧可以咧再同大家講，我哋可以將一杯空嘅水，好似加啲 sugar 入去咁，睇唔到又睇得到。下一節繼續。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我哋繼續請 Sugar 同我哋講魏晉清談啊，同佛教嘅傳入有咩關係？ 好啊。咁其實我哋睇個圖啊，即係其實呢個咧，我覺得咧幾似我哋而家嘅現代版清談。咁啊，點解咧？ 有幅圖 啊，係啊，有幅圖嘅，係啊。 等一陣。 咁啊，因為點解咧？即係所謂嘅清談咧，就係當時。其實係會好重要，因為點講咧？中古時候嘅中國咧， 依幅係孫維， 唔係孫呢個圖就其實我網上 download 咗嚟嘅。咁但係咧，呢個圖咧其實咧，佢有問題。其實點解要擺出嚟咧？就係有問題，因為點解咧？當時嘅清談咧，其實我哋成日都諗即係竹林七賢啦，小毛應該最中意係咪啊？ 係好中意，我最中意佢哋嘅生活形式。 係啦，咁但係咧，其實當時嘅清談咧，其實係一個智力遊戲嚟嘅，亦都係一個社交遊戲嘅。咁試過有人咧，據細説生要講咧，因為清談咧講講下，最後第二日死咗都有嘅。咁你諗下呢個清談咧，就真唔係好似頭先我個圖咁樣咧咁輕鬆。 佢點死嘅？ 佢點死就係講完之後咧。跟住第二日死咗，因為點講太過 耗盡咗， 太過 成個人嘅力 盡咗，成個人嘅 energy 啊，能量， 我都係心臟 唔係一個放鬆嘅過程， 唔係一個放鬆嘅過程。 我哋呢個係放鬆噶嘛？我想搞清楚先，我有啲驚。 我哋好放鬆，係 好放 鬆。因為我哋點講？因為佢清談係喺當時嚟講咧，其實係啲士人咧，佢其實係講緊一啲人生啦，講宇宙啦，講哲理啦。咁但係點講？佢有標準嘅喎。佢係點講？你要講嘅措辭咧，要好。好有即係嚴厲啦，咁第二咧你嘅內容咧，亦都要有推陳出身啦。第三咧，一係咧你嘅講嘢咧就係好簡約嘅，好重要點嘅。第四咧，一係咧你就係點講咧？你可以用另外一啲新嘅角度去理解一啲新嘅事情。咁所以咧，佢嘅形式咧亦都多元化喎。有時咧就一個人講，一係咧就兩個人講。 咁兩個人講有兩種情況，一種咧就冇觀眾嘅，得兩個人講啫；另一種咧就係兩個觀眾，但下邊咧有人睇住你哋講，係啦。咁另一種咧幾似我哋而家嘅，多人去講，就好似咧我哋如果講大學咧。第三種咧就好似 seminar 啦，即係大家咁樣，或者係叫 tutorial， 大家有嘢講，係啦。咁我覺得依家點解要講清談呢？因為同我哋呢個節目都幾似啦。同埋我諗下，其實西方都好似有沙龍，我哋又睇下地嘅圖啦。呢、這個圖咧，我睇網上即係下載落嚟嘅嚇。咁、我覺得諗下，西方嘅沙龍，我哋成日而家講咩文化沙龍啊嘛，係咪啊？成日嘅語言都有呢樣嘢。喂，其實係點嘅咧？咁我發覺原來抄一抄啲維基百科咁樣啦，咁啊抄啊，原來咧。佢呢個字咧，沙龍咧，原來係意大利文嚟嘅，原來係講緊一個卧室，原來係女士講嘅。咁、但係你要睇個圖咧，又唔似，即係又有男有女。咁好明顯咧，西方最初嗰陣時咧，講緊係十七世紀咧，其實佢嘅做法或者形式咧，同中國咧又好唔同。咁但係我哋而家所講嘅咧，又同而即係西方你見到個圖嗰，即係最原本嘅咧，又亦都係好唔同嘅圖像嚟嘅。所以我覺得係好有趣嘅，即係呢、這個如果你去比較一下中國嘅清談。西方嘅沙龙，去到而家我哋而家讲嗰啲，即系叫做龙门阵又好，或者系我哋呢啲咁嘅节目， 即系咁话， 都系咁话，历史咁话啦，系啦，冇错啦，吓，咁好有趣嘅呢、這个， 系啊，嗱，你去谂下就系，正话你举嗰两个例子，清谈又好啦，沙龙又好啦，做紧嘢咧都系啲好离地嘅嘢，即系我哋倾清谈清嘅，啊，你千祈唔好讲世间嘅啲实事啊、俗所，你讲命理啊、讲人性啊，咁唔同嘅嘢。沙龙，我哋讲下艺术啦，讲下绘画，讲下音乐啊。总之，我哋今晚嚟倾偈咧，就系倾啲咁嘅嘢。但背后咧有千丝万缕各种各样权力关 系， 系嘛？所以清谈清死人，系嘛？或者清谈有啲人就系能够得到好高嘅评价，系嘛？艺术有高评价， 冇错， 就有好好嘅。 我哋今日咧讲，我哋可能清谈嘅话吹水，其实吹水点嚟嘅咧？我哋即系吹水好像很，好似好我大学嗰时啲同学讲吹水，即系有啲俗嘅呢个讲法。但係即係我睇古籍多咧，我最早見到吹水係喺明朝末年啊，係有個人個名字就叫做吹水雁， 吹水 即係一隻雁嘅話，紅雁嘅話，啊咁樣即係呢、這個即係呢個講，即係嗰個人係雅號嚟嘅，啊俾人咁樣叫佢，即係佢嗰陣時已經成日吹水嘅。咁嗱、啊，但係即係吹水，我覺得個係感覺就係、是、即係吹奏一次，係 啊， 春水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可能就係比較圓虛啲啊，或者係淡而無味，但係就。可能好重要、好實際嘅嘢。咁嗱，我覺得就同頭先大家講到沙龍、講到清藝進嘅清談，其實都有啲共同點嘅。共同點係咩咧？即係我有佢唔同有共同啊。共同點都係好多女士嘅參與。係即係無論係藝進嘅清談裏面，我都見到係即係唔係淨係限於男人嘅世界咁女士嘅參與啊，諗起啲咩咧？我諗起就係佛教嘅傳入咧，其實好多嘢都係同女士好有關係。我可能陣間會。再講多啲啦，咁但係嗱，即係整個即係遊戲啊，或者整個可能係即係智力要付出好多嘅呢啲交談嘅機會，其實係點講咧？即係男男女女可能就係喺一個打破，即係女士可以參與當中，就打破咗好多禮教嘅隔膜。打破咗咧好多可能係我哋淨係限制喺儒家嘅世界嘅一啲。 我諗魏俊，我諗小木最中意魏俊嘅原因都係嗰班人咧，或者嗰班友啊。好認真咁玩啊！真係喂，要玩到嗰個狀態， 佢仲要有冠冕堂皇嘅理由，就係要逃避呢一個戰禍啊、政治腐敗、社會嗰啲各種嘅規範，然後容讓我哋可以有個放空嘅心態。所以我諗佛家嗰、那個佢嗰、那個本身嘅主旨啊，即係佢講到話個社會，即係講到個世界，可能係或者我哋人生係有個苦嘅因喺度。咁然後我哋面對呢種苦，我哋點樣去應對？就同我哋 tackle 緊魏晉嗰個環境係有好密切嘅關聯。 咁佛教係即係佛教傳入中國，咁同魏晉嘅清談之間嘅關係？ 其實咁樣嘅，因為我哋講一個故事咧，即係東晉之後咧，有個好出名嘅一個僧侶啊，叫知秦，係啦，叫知，即係世說新語叫知法師，或者叫林公，因為佢哋叫知秦林啊，佢哋係號知秦林。咁啊，佢啊點樣大家認識？東晉咧就王羲之大家識啦，謝安都識啦，係咪？佢原來咧佢係同佢哋咧，大家係可以喺清談度咧可以交手嘅。咁啊，話說咧就喺《世說新語》咧，有一次咧呢個知秦咧就點講咧，就揾阿王羲之啊。王羲之咧見到佢又唔想同佢講，咁但係咧佢死都掹住佢啊！喂，唔得，你一定要同我講。好啦，咁啊好啦，為咗應酬你啊，你既然嚟到咁啊要講啦，咁啊講啦哇！講到佢咧，真係咧，哇！即係佢，即係世書上講咧，就話佢言辭好華麗啦。跟住咧，王羲之，哇！呢個人真係氣 晉神朗啊，即係斬到佢，哇！天上有地下無。咁你諗下，王羲之，你知道王氏喺東晉或者係講緊係晉南北朝嘅一個大族嚟噶嘛？哇！喺呢個咁嘅大族，佢居然都好欣賞呢個僧侶，即係講嘅清談嘅內容。咁證明佢講嘅道理咧，即係我想側面去講一件事咧，就係、是、當時點解佛教可以傳播得咁快，特別喺上層嘅知識分子咧？ 係 佢最主要原因，因為最初因為呢個外來思想咧。佢一定要依附中國嘅本土思想，譬如當時嘅黃老之術啦，咁、甚至乎玄學。咁、呢個支秦林咧，佢有一個特點係咩咧？佢因為咧，佢識佛教道理。佛教道理咧，於是你一知道咧，你清談咧，有一個標準。頭先我哋講咗咧，就是、要推陳出新咁。有時你講講下，人哋啲論點都講曬，喂，咁你喺邊度揾啲新嘅論點啊？啊，佛教就有啲道理啦。於是咧，呢個支秦林好醒，佢係點樣咧？佢將佛教道理咧轉一轉，就變咗玄學嘅道理。將玄學道理轉一轉個概念咧，又變咗佛教道理。咁、聽到啲人哇，你犀利喎！謝安甚至乎咧喺《世說新語》咧，有一次咧有個人叫希超咧，佢就問佢：喂，如果呢個支秦同嗰個叫做奚康，即係鍾林星一個呢兩個人，咁咪邊個勁啲啊？咁啊，謝安佢話：啊，真係可惜奚康咧就真係遲咗啦。如果點講咧，我都覺得。奚康真係比唔上佢嘅，哇！真係你諗下呢個係關係啊，關公大戰岳飛，根本係兩個唔時代啦，兩個唔同時代嘅人。咁但係點講？謝安都好高度肯定呢個法師講。咁我講一個特點係咩？即係因為你見到佢呢個法師就係突破咗作為僧侶嘅角色，佢識得利用佛教道理係同知識分子一個互動。咁我相信呢一個就係點解喺當時喺上層知識。上層嘅所謂嘅精英階層咧，點解佛教會咁興盛呢？就主要係因為佛教有嘅嘢就係本土宗教或者儒家思想咧，佢冇，因為佛教講人生、講宇宙、講聖靈、講本性。咁呢一啲你儒家嘅思想係大家都知道儒家思想係講咩噶啦，咁就變咗就話呢樣嘢就係好吸引啲士大夫，哇！估唔到原來有呢啲嘢，我哋以前係冇睇過嘅喎。係啦，咁我覺得就係呢個點解佢傳播得咁快呢？雖然你頭先啊小毛你講過外界嘅環境啦，咁其實內部呢其實就因為佢嘅思想就太豐富啦，而中國呢正正呢就冇呢個思想，咁佢補充咗呢個空白。 唔係我講玄學話好空談，其實係好儒家嘅一個角度嚟批判。 冇錯、 凡係唔係講緊現世同埋現實政治有關嘅嘢，就似乎好似係空談，好似係好玄學咁。但玄學佢頭先阿 Suka 提到。佛教的元素加入不是正正使到可以討論的話題可以討論的方法甚至乎是詞彙豐富了多少想想即宇宙萬物、可能是自然、可能是人生、甚至乎是今生來世、這些咁嘅話題是多豐富多無限 是啊，你正話都即係Suka 講咗一個好令我覺得好吸引嘅一個話題，同埋好吸引嘅論點就係咩咧？嗱，我哋一直講好多宗教嘅時候咧，同所謂上層嘅結合咧，好多都係同皇室成員嘅結合，係嘛？即係佢同皇室，譬如基督教啊，佢要成為國教啊，佢俾皇帝所我要信奉，咁其實佢先有機會去發展或者擴張。但係佛教咧個故事咧好多咧，所謂嘅上層都係同知識分子有關。譬如正話小毛講好多即係禪宗嘅一啲話題，我哋知道喺禪宗同中國嘅知識分子嘅階層之間好多結合喺度，但係 Suka 亦都講咗嗰個嘅話題可能更加早喺禪宗未落實之前或者未出現之前，其實同魏晉嘅士大夫其實喺佛教對魏晉士大夫嘅吸引已經喺度，即係佛教深刻啊，即係某程度上好似天生同中國知識分子之間係好大嘅結合，每一個朝代都能夠結合得到，每一個朝代嘅人都認為。哇！佛教冇一定係嘛，即係諗下，即係佢同正話嗰幾個重要嘅知識分子比較，如果一個僧侶係高過佢哋嘅話，其實擺喺嗰個位置係相當之高。 係啊，佢個評價好犀利，同埋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嘅係除咗睇佢嗰個清談嗰個切入點啊，即係佢話除咗係一個意識形態啊，或者係一個思想純粹思想交流，會唔會仲有啲好物質嘅決定？即係譬如話，僧侶點解要打入呢一個知識分子嘅市場啊？即係除咗佢哋本身係要傳教之外，譬如會唔會仲有其他嘅考慮？譬如話實質的嘅，我係咪黐住呢班世家大族，我就有飯開咧？咁樣有冇呢、這個即係市場嘅考慮？即係譬如我哋睇宗教嘅發展，我自己睇道教啦。譬如道教之所以可以系統化，其實同佛教傳入中國係有密切嘅關係，即係會有啲宗教之間嘅可能。市場學上面我哋會爭緊個 market 場，咁所以其實僧侶同埋知識分子之間關聯有冇啲實際考慮？ 其實 啊，小毛你講得好啱嘅，因為點解咧？喺特別係東晉咧，就因為佢哋由北方走落南方，佢哋冇志願啊嘛，佢哋一定要投靠呢啲世家大族，即係作為佢哋食客。咁仲要講嘢講得叻，你得到佢哋欣賞咧，先至可以咧能夠即係有名聲。即係頭先我哋講諮詢咧，甚至乎去到晉哀帝咧，佢甚至乎咧好欣賞佢。所以你見到佛教嘅僧侶喺嗰個時候咧，其實係發揮咗一啲叫社會嘅功用，傳播咗個佛理咧，用咗一個好哲理嘅方法咧，令到知識分子咧老獲佢哋嘅歡心，係我覺得係咁樣。 同埋個經濟我覺得好緊要，即係如果佢哋你始終要地盤，即係如果冇咗寺院咁樣，你如何去傳播呢一個宗教咧？咁所以有寺院，你一定要有埋到堆啊，正所謂，去到嗰啲世家大族去支持你啦，咁你先至有咁嘅機會咯。 係啊，所以佛教故仔咧，我哋下一節咧就會繼續講落去。我哋可以諗下，即係呢一班嘅所謂僧侶之後下一步又點做呢？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咁正話我哋講咗咧好長嘅時間有關咧魏晉南北朝清談同咧佛教傳入嘅關係。喺裏邊講到咧，即係清談裏邊需要啲好高深、好有意義嘅談資啊，即係談話嘅原料啦。咁而佛教咧裏邊咧嗰啲嘅哲理啦，對於人生嘅理解同埋對於心性嘅理解，好多時咧對食正咗嗰兩知識分子嘅追求。咁所以咧佛教喺當時咧已經獲得好高嘅評價。 佛教其實之所以喺魏晉南北朝咁興盛咧，經典嘅講法咧就係話到當時係好多戰亂，百姓咧即係好辛苦，咁所以有佛教呢樣出路咧，等佢哋心靈可以有個補償啊，有個滿足咁樣，起碼可以盼望到來生。咁但係即係我哋都要睇喺知識分子嘅世界咧，士大夫嘅世界。咁當時啊，頭先阿小武都提到佛教佢唔係淨係氹啲君主歡心，咁佢其實滿足到嗰啲知識分子嘅士大夫佢哋個即係需求，其實就即係可以興盛呢層，咁但係都有個歷史嘅或者政治上面嘅條件。咁首先就係皇室嘅權力唔係好強，即係當年嘅士族佢哋係力量好強，咁尤其是譬如喺東晉南道以後咁就需要同好多嗰啲大世家大族咧合作。咁而嗰啲世家大族又唔係淨係一個皇室噶嘛，咁佢哋好多個即係大嘅家族，佢哋本身又好有權力嘅，而佢哋可能對於清談，尤其是可能對清談裏面談論到嗰啲佛教內容有興趣嘅話，其實都係可以導致到咧，即係佛教可以喺呢個位置可以發展起上嚟嘅重點嘅。咁但係我最想講係啲咩咧？魏晉之所以可以喺佛教咁興盛咧，咁最大嘅原因就係當時冇所謂正統嘅思想，或者一個正統嗰、那個那個概念唔係好強烈。你諗下我哋後世對魏晉清談嗰個批評係咩？話佢哋崇尚空談，崇尚空談咩？唔講政治，唔講點樣改革啊咁樣，講宇宙啊，講真理。咁但係即係可能我哋要去發展宗教，或者係可能更高階嘅思考，唔係就係要喺呢種咁嘅自由度，冇呢個權威喺度。 但係當我哋鬧魏晉嘅時候咧，就話崇尚空談。但我哋讚魏晉嘅時代係咩時代咧？清末民初。就係啊，都知道魯迅啊，唔同嘅人都講魏晉嘅時代係一個思想解放、 解放 嘅自由嘅時代。雖然係生靈塗炭，好多嘅問題，但係喺呢啲嘅問題之下，嗰啲人有反省。嗱，佢唔會因為哇經濟好好順利啊，即係漢唐武功好強，就咁冇反省冇用嘅。咁最尾啲嘢事出事，咁但係魏晉係一個咁樣嘅反省嘅時代。亦都直接導致之後中華文化嘅一啲即係解放啊，同埋一啲眾多嘅爆發咧，就喺呢段時期裏邊產生。 係係啊，因為清談點解咁重要呢？其實佢就係一個轉捩點咧。當我哋講漢學咧，就係講獨尊儒術啦，就係董仲舒獨尊儒術，講斷章取經咁樣。咁去到你講，我哋講大家都知道宋學啦，係咪啊？其實呢個轉捩點喺邊度咧？就喺清談。係佢有呢個咧，就係點講？將啲思想咧，就再包容兼蓄咧。咁你其實一個你嗰從歷史一個脈絡係咧，其實佢順住咧，先至會引申到嘅宋學嘅嗰個開始。所以其實呢個時期咧，而家即係好似頭先你所講咧，好多時就係唔同嘅人咧，或者唔同嘅時代咧，對呢個清談咧，就會有時會有一個負意，一個負面嘅標籤，有時會正面嘅標籤，就好睇我哋。呢、這個時代啲人係點樣睇件事？ 係即係譬如我做文學嘅時，文學裏邊魏晉都係一個非常之犀利嘅時代，亦都係文學批評裏邊咧最關鍵嘅時代。因為文學呢兩個字最寬闊嘅最廣，同今日我哋講現代藝術裏邊嘅文學相關咧，就係魏晉南北朝呢啲嘅時代，即係呢個戰亂嘅時代裏邊先要產生。 即係我哋睇翻中國文學，其實佛教嗰個重要性實在太大，即係就可能就係魏晉呢一個位置，我哋見到好多佛經啦，或者一啲佛教嘅用字啦，開始被中國化咗啦，然後放咗入中國文學入邊，然後就隨住呢個文學發展嘅長河咧，可以一路咁樣附託住喺個文體入邊咧，作為一個載體，再去傳承落去。到今日我哋都仲可以見到，其實佛教點樣彰顯咗佢個角色啊？喺呢個中國文化入邊，喺魏晉係咪咁緊要咧？ 係啊係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咧，有個叫湯用同先生，其實佢講咧，魏晉咧士大夫同佛教結緣咧，有三個界面。 係 咁，第一個界面咧就係文字， 係 第二個咧就係玄學，第三個咧就係講生死畏懼。咁所以其實你睇即係譬如阿小毛都講咧，其實好緊要，因為點講？我哋講而家中國嘅文字咧，譬如話波嘢啊、宇宙啊、世界啊，你哋呢啲字喺邊度嚟嘅？全部都係佛教嘅佛經 嗰啲， 係啦，冇錯，全部呢啲。所以你見到就係其實佛教嘅思想咧係好重要咧，令到士大夫提供咗一個精神嘅寶庫咧，俾士大夫咧去取用。即係無論你係咪一個真係佢嘅信徒都好咧。我哋用一個例子咧，譬如謝靈運啦，咁可能呢度有個圖嘅，係啊，咁我都係網上睇出嚟嘅。咁我唔知點解咧。大家都可能教書有印象啦，即係我哋中國啲畫咧，都好似一模一樣樣嘅大眾樣啊，係嘛？ 係大眾念啊，呢啲係啊，啲曹操都係呢啲樣啊，係嘛？係啦， 其實每一個都係 每一個都係呢樣， 唔係雕版印刷有限制嘅，同埋我哋中國由兵馬俑開始咧，都有個倒模製作嘅大量生產 mass production， 所以將唔同嘅元素可能砌埋一齊，變咗一個人 嘅，或者可能同個演員演嘅咧。之後講翻謝靈雲 嗱，你見到佢係兩個朝代嘅人，一個佢喺生於東晉， 係， 但係咧死於咧南即係南宋， 係啦，係 啦，宋文帝，佢係俾人棄屍， 係啦， 南朝宋，就係棄屍於廣州啊。咁佢本身咧，佢就係一個世家大族，謝氏係一個世家大族，即係佢嘅謝氏家族咧，由曹魏嗰陣時咧，去到晉朝啦，跟住你大家都聽過謝安、謝石啦，淝水之戰啦，咁去到佢個世系咧，其實好多人係做官，咁佢自己本身咧，其實咧，又有接觸天師道。又有儒家經典，佢又熟嘅。咁而且佢又點樣？佢又佛理咧，佢又同當時咧好多嘅高僧大德咧，其實有交往。甚至乎你如果睇點解謝靈運咁重要咧？因為大家如果讀文學都知咧，佢有叫山水詩派咧，其實佢係開山祖嚟。咁你譬如大家到唐朝，大家都知啦，咩李白、杜甫啊、白居易啊、孟浩然啊。如果你講，甚至乎李白都最推崇咗嘛？我就係最推崇謝靈運嘅，佢有首詩係直頭講，所以謝靈運嘅影響好大。咁我想講嘅重點係咩咧？佢其實有幾首詩咧，有好多嘅佛理嘅思想，譬如講空啦、講佛性啦， 嚇， 即係呢一啲都係同當時嘅所謂嘅波野涅槃咧，嚇呢啲個所謂嘅涅槃經嘅思想咧，其實有好密切嘅關係。我想講嘅嘢其實呢個唔淨止係魏晉南北朝，其實中國歷朝歷代咧，佛教嘅寺院同士大夫咧，其實有一個好密切嘅關係。咁呢一度咧，其實係你見到佢哋係作將佛廟咧係作為一個社交嘅公共空間，係啦，甚至乎咧飲下茶啊、寫下詩啊，甚至乎佢係會係同啲當時嘅僧侶咧暢談下佛理嘅。因為點解？因為可能係政治太過繁瑣啦，或者太多壓力啦，佢需要揾個地方釋放、淨化心靈。 Sugar 嘅意思即係話，我今晚去寺院抱嘅意思啊，即係我 冇錯啦 ，release 冇錯啦，呢個係一個好嘅 釋放自己。 Buddha California 係去寺院嗰度，可能俾儒家最多嘅批評嘅係點樣啊？通常係男男女女可能徹夜喺度討論， 係 可能喺討論討論，即係所以話俾人有舊病嘅地方 啊。 不過阿 Sugar 頭先提出一樣嘢好緊要就係，我諗呢一樣嘢同我哋後來理解宋學嘅產生咧關係密切。即係可能你諗下，佢係讀儒家出身嘅知識分子，然後走去寺院入面去嚟參透呢個佛經，而佛經啊、佛學入面嘅嗰啲對於宇宙起源啊，或者對於我哋對往生嘅嗰種咁樣嘅憧憬啊，或者對現世嘅態度，其實係會對係好大咁衝擊到我哋本身讀嘅儒學。咁然後呢一啲咁嘅元素滲咗入去，再加埋後來我哋本土產生嘅道教啦，就形成咗三教合流嘅嗰個根基，所以去到隋唐嘅時候，我哋先會慢慢見到以宋學開始出現嘅南商。都要令我諗起一個故仔，就係、是、我自己做韓國事喺呢個高麗末年咧，其實都即經歷咗一個時代，就係、是、由呢、這、一個由呢一個高麗嘅佛啦，開始慢慢進入呢、這、一個佢哋接受咗呢一個宋學聖理學。咁其中有一位好重要嘅儒家代表人物叫李昔，咁李昔呢個人好得意，佢本身就係一個好典型嘅聖理學家。 但佢晚年就喺個佛寺入面咧，去參透呢一個聖理學。咁佢因為佢發覺其實聖理學入面有好大嘅一個元素就係佛學。咁所以佢最後佢晚年嘅人生其實就喺個佛寺入面度過。咁但其實我哋都知道高麗末朝先初就經歷緊一個崇儒排佛嘅過程㗎嘛。但佢作為一個儒生，佢選擇喺個佛寺入面去理解儒學。我覺得呢件事就好翻去呢個歷史舞台，就好似魏晉嘅時候咁樣，佢奠定咗嗰個基礎，容讓我哋知道後來以宋學究竟會出現個濫商個點究竟喺邊。所以頭先 Sugar 講魏晉嗰段時間一個好重要嘅轉捩點咧，係好啱。 歷史舞台真係好啱，即係譬如我諗好多點從佛學去諗翻儒學， 是 我咪中意中國士大夫，好多人都會去諗呢件事。 冇錯， 係啊，咪發展到明朝，譬如明朝好多儒家互相之間佢哋喺度辯論嘅， 係 就會指對方係近閃咯。 近 禪係朱子學嘅，可能就會覺得即係陽明學好多後學係近禪嘅。咁呢個話題，即係究竟佢係咪有啲禪宗嘅內容？即係禪宗我哋係究竟係咩回事？我哋陣可能再講多啲啦。咁但係即係呢個對於禪宗或者係對於宋學啊，可能受住佛教一啲好重要元素影響咧。咁我諗喺我哋唔可以低估喺整個中國思想發展上面好重要。咁並且我哋就係可以理解，如果由漢朝到宋朝之間冇佛教元素加入到中國文化裏面咧，我哋中國可能只係有可能有啲民間宗教冇系統嘅宗教，咁同埋咧儒學可能淨係講啲現世政治，淨係講咧我哋點樣可以去管治到百姓更好。咁你諗下，咁我哋整個中國文化內涵係會少咗幾多嘢？咁頭先我哋開頭即係講到阿白居易嗰首詩啦，咁嗰首詩裏面呢，其實佢係講緊夢境，即係夢同埋人生之間嘅關係。但呢樣嘢呢唔係佛教先有嘅，咁即係南柯一夢啦，我哋喺即係比較古代啲嘅 莊周夢蝶， 莊周夢蝶啦， 莊周夢蝶。 但係呢點解會同閃啊，即係會同佛教佛理呢拉上關係？咁即係咩意思呢？我即係詳情我哋唔想講，但係呢佛教嘅元素加入呢係讓到中國既有好多無論係文學嘅哲學嘅元素呢重新係去連結起上嚟，即係去俾知識分子呢去思考，唔係有既有嘅答案就算數。 同埋頭先阿嘉齊講到禪宗啦，卓然都提到啦，我又即刻想有一個問題請教 Sugar， 就佛教我諗最大嘅問題就係宗派。 宗派， 即係譬如我哋知道啊，有法相啦、天台啦、華嚴啦、律宗啦、禪宗啦等等，都係對於成個東亞社會嘅影響好大。其實我哋點樣去理解會比較容易啲嘅？即係佛教嘅，譬如各種嘅宗派，佢哋嘅連結嘅背後點樣去展現？譬如可能佛理究竟佢個面相啊， 向普通人講基本嘅宗派，你會點？ 其實基本上有十個宗派嘅，就係嗱嗰個規模或者個格局咧，就喺唐朝嚟定。但係之前嘅仲有不時嘅各個宗派都有。咁啊，譬如邊十個呢？譬如話有天台宗啦，有禪宗啦，有律宗啦，有花嚴宗啦。嗰個華嚴咧，其實花嚴嘅係啦。咁啊，跟住咧有誠實宗、誠實宗啦、三論宗啦，跟住有密宗啦，係啦。咁啊，跟住仲有咩咧？另外有兩個宗派咧，就係、是。會再喺唐朝嗰度發展嘅，不過想講一樣嘢咧，其實去到而家，我哋真係喺香港見到咧，其實主要兩個啫，淨土宗同埋禪宗，係啦。咁啊，香港嘅情況咧就更加特別，因為四九年之後咧，天台宗喺香港嘅影響咧，好厲害嘅，係啦。咁大家可以知道一下 個情況，大概個宗派佢嗰、那個誒嗰、那個點樣構成 啊？係啊，即係可以諗下，有陣幾時焚香拜佛啊？幾時就要思考人生？各種各樣嘅宗派背後咧，就係負擔唔同嘅理由。咁你諗下，如果知識分子向住儒家嘅方向走，硬行行唔到嘅時候，冇咗佛教俾一個緩衝大家嘅時候，咁大家知識分子又何去何從咧？翻到嚟第四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問佛啦嚇，咁啊即係通過嚟討論咧佛教啊、佛學啊種種嘅嘢咧，都叫撫慰我哋迷途嘅心啊！ 你迷途啊，我沮喪， 有咩沮喪？ 有沮喪啊！人生係苦噶嘛， 你細微都苦，你先可以離開個苦嘛， 係啱，第一步。 係啊，第一步 了解人生是苦，就係、是、入佛嘅第一步，係嘛？ 唔係咁易啊，施主，是苦邊有咁容易啊？ 梗係問下問下得道嘅 Sugar， 煩惱即係菩提啊嘛。如果我冇煩惱嘅話，你點樣去證你嘅佛性咧？ 啱 係嘛？呢個緊要㗎， 一個循環，我哋先了解咗先。 所以我哋話唔同嘅宗派背後咧，就係所謂嘅唔同嘅一啲嘅思考嘅方式。啊，即係佛教嘅進步有好多，有唔同嘅思考方式，有好多種成佛嘅方法。咁我 Sugar 想問你嘅就係唔同嘅呢啲嘅進路，不過其實有冇啲大嘅方向可以同大家傾下講？ 嗱，我講兩個比較而家香港比較流行啦，或者就係一個咧就係禪宗，另一個咧就係淨土宗。咁點解佢哋流行呢？因為佢哋嘅傳教方法咧簡單直接。你知道我哋啲民間嘅老百姓咧，即、啊、係、就是、街坊嘅老人夾月餅咧，其實你簡單直接咧。你就入腦噶啦，呢個好簡單係咪啊？傳教最緊要係咁樣，咁所以譬如話禪宗講咩咧？即係我哋講咩啊？就要突破語言文字，跟住咧直入呢個本性啊嘛，咁就直至本心啊。咁呢個就係我哋大家都知道六祖慧能噶啦，大家都知道六祖壇經噶啦。咁但係去到即係呢個其實禪宗佢個特別喺唐朝以後咧，去到明清甚至乎去到而家咧，其實係大成嘅。咁啊同翻即係嗰個寺院嘅經濟咧，都係有啲關係，係啊。 不禪宗個特點啊，就係佢即係其他我哋講到啲重要佛教宗派咧，都係根據經典咧嚟到去，即係佛教嘅重要嘅經典嚟到建立嘅。但係禪宗最主要講嘅係全心，即係唔係去睇一啲佛經，然後去誤導你。咁然後即係而係透過內省啦，咁可能透過可能同人嘅互動啦，咁或者係同自然嘅互動啦，嚟到去睇到一啲即係重要嘅真理。令到自己感悟，咁啊，即系呢个系一种即系离苦嘅方法啦。咁但系头先你苏格提到净土，净土嘅特点又系如何咧？ 嗱，净土咧仲简单啲，佢系念阿弥陀佛，因为有本经咧就是、佛说阿弥陀经，佢讲呢个世界咧就系讲咧喺西方咧有叫阿弥陀佛咧，哇，佢个世界咧真系好靓嘅，点样咧？你去嗰度咧，你系有乜嘢就有變乜嘢嘅，又有你想象到咩情景嘅嘢咧，佢都會有出現到出嚟嘅。咁呢個世界咧，你亦都會咧，即係我哋講涅槃啦，佛教講緊最後你又要涅槃嘛，離苦得樂要涅槃啊嘛。咁呢個世界咧，你唔使翻落嚟嘅，即係好似基督教所講天堂咁樣。但係呢個西方淨土極樂世界咧，就係咧嗰度咧開心到咧唔想翻落嚟。你亦都唔需要咧再去受輪迴嘅之苦，所以呢個阿彌陀佛，因為點講簡單直接，就係念四句南無阿彌陀佛六句啦，或者係南阿彌陀佛四句。咁念咗之後咧，就阿彌陀佛咧，就係你死嗰陣時咧，即係離樓嗰陣時咧，佢就會接引你啦。我哋所講嘅西方三乘咧，就會接引你咧，你就會去咗個阿彌陀佛個淨土世界。呢、這個就好直接嘅， 係啦。正 簡單淨土宗咧，特點咧就係即係同其他佛教宗派有啲唔同啊。即係其他佛教宗派就強調個人點樣去直滅啊，離開呢個輪迴。咁但係淨土咧就係講來生天堂，即係去到一個天堂嘅境界。即係有啲學者會研究會唔會同基督教或者同其他喺中亞嘅宗教嘅互動，令到即係淨土嘅產生呢個咁嘅即係簡方便法門。咁嗱，淨土嘅影響咧就係我哋見到好多寺院裏邊有三座佛像。即係點解三座佛像就過去、現在、未來？ 未來 啊，未來佛就即係彌勒佛啦，或者可能有其他唔同嘅宗派有唔同叫法啦。但係即係淨土裏邊唔同嘅派別有唔同叫法啦。咁但係即係重點都係未來一個天堂嘅世界。究竟天堂點嚟嘅咧？咁可能係一個被動你去俾人接引去，但亦都可能係現世建立咁，導致可能有啲百年教啊，或者有其他有啲宗派可能會再去推展嘅嗱。咁即係佛教我哋見到。其實我哋理解只不過是佢嘅方方面面裏面其中好少嘅面相。 哦，你正話講到阿彌陀佛或者南無阿彌陀佛，係四個字定係四句？ 四個字， 四個字啊！ 即係阿彌陀佛， 咁真係好簡單， 好簡單啊！即係勤念就得啦。 係啊，係啊，你諗下一個唔識字嘅人，佢念阿彌陀佛，日日念。你係咪好容易離苦得樂啊？係咪啊？所以佢傳得好快咯，亦都而家都大家會見到。 不過今日阿 Sugar 喺度講到佛教咧，即係我哋睇到宗教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可能呢個世界好多宗教，但係唔同嘅宗教佢哋都有一個好重有若干相似嘅關心命題，譬如我哋人本身嘅本質啦，世界點嚟啦，循環啦，即係我睇到循環最重要。頭先阿嘉齊提到，我哋會可能連啲佛像。佢都係象徵住唔同嘅意義，譬如即係令我諗起可能婆羅門教三大主神，即係印度教嘅三大主神，梵天就係創世啦，毗濕奴就係維持世界嘅秩序啦、operation 啦，仲有就係濕婆啦，破壞令到重生啦，跟住又翻去，我又諗起 佛教都会讲呢一样嘢啦，即系轮回啦，我哋会讲我哋人生嘅对往生嘅憧憬啦。1921年有本书我觉得都几值得喺度讲，就系梁寿明先生写嘅呢一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啊，佢入面有个论点系几有趣，佢当时处理緊个文化问题啦。咁佢话各个民族有一个叫 will， 佢用 will 嚟用 ,will, 即系个民族嘅意愿。咁佢话佢讲样嘢好正，佢话东西文化呢就两种文化三条巨柱。咁西方文化當然係基督教啦，咁呢個東方嘅文化就係佛教同埋中國嘅儒家。咁佢就話睇從呢一個角度切入去睇三個民族，西方人咧佢話如果遇到問題咧，佢就會 overcome 佢。中國人遇到問題咧就嘗試同佢並存，佛教係最高，遇到問題係忘記佢。而且從而引申就係中國人嘅關心點就係現世，西方人關心點咧就係我哋點樣克服同埋征服自然。佛教最勁。佢關心嘅係往生、將來，即係好高嘅境界。 我哋正話我教婆羅門教，其中一個得意位有趣就係佢嗰啲嘅即係嗰啲嘅主神啦，幾個主神咧，其實係冇分對錯或者正邪或者善惡嘅。佢幾多時間係一個好善良嘅神，都係一個最懲罰 最最邪惡、 最邪惡、最恐怖嘅一個神。咁所以嗰一點就係命運或者人性嘅起點，或者我哋用卡埋或者業啦，種種嘅嘢，其實係兩樣嘢。一齊咁喺呢樣嘢裏面婆門教同埋即係佛教起點之間，好明顯見到佢哋個諗法嘅關聯。咁但係入到中國之後，可能就變咗好慈祥嚇。咁依個亦都可能係中國對於即係佛教嘅其中一個重要嘅一個轉化同埋轉變。咁正話阿 Sugar 你講到香港最受歡迎可能係淨土同埋禪宗。咁就香港嘅即係佛教又係點樣嘅情況？ 香港咧其實就呢100年咧，佢發展嘅進路咧，其實因為佢都係。我哋講中國大陸嘅一部福地嚟啦，所以其實佢同廣東或者嶺南咧個佛教咧其實好有密切關係，因為大家都知道1949年之前香港一個自由移動嘅社會噶嘛，咁隨住唔同嘅年代咧，因為主流嘅即係中國大陸有咩唔同變化咧，佢就會有好多僧侶咧就傳過嚟，咁但係最主要嘅分水嶺喺邊咧？就係1949啦，好多大陸落嚟嘅。走難落嚟嘅人咧，就包括一啲法師都落嚟嘅，係啦。咁呢個咧就影響咗成個香港佛教個嗰個成個面目啦。因為最初咧，之前咧1949年之前咧，大家都住喺譬如可能大嶼山啲茅棚啊、靜修嗰啲，規模冇咁大嘅，而且咧就比較鬆散冇組織嘅。通常可能係淨土啊，或者係禪宗咧就比較流行嘅。咁去到1949年之後咧，咁就因為大陸落嚟嘅法師有好多，咁其中影響最大嘅宗派咧就係天台宗。即係我哋講香港佛教嚟講咧，有幾個著名嘅高僧大德咧，其實都嚟自天台宗嘅，係啦。譬如話國光法師啊、永星法師啊，佢哋都係喺天台宗。咁啊，香港有幾個我哋講嘅一啲好大嘅寺院，譬如寶林或者寶林寺啦，或者係我大家都知道寶蓮禪寺係咪？寶蓮禪寺咧，其實佢係曹洞宗嘅，係啊，曹洞宗係啊。咁所以譬如話粉嶺有個叫觀宗寺咧，佢係天台宗，係啊。咁啊，譬如話荃灣嘅西方寺咧，佢就係淨土宗，係啦。咁所以其實你見到香港咧，好除咗因為香港一個好特別的地方，佢一個全世界或者亞洲地方或者中國大陸嘅一個中心點嚟嘅，所以咧台灣啊，係去到甚至乎尼泊爾啊、印度啊、藏傳佛教啊，或者係南傳佛教咧，佢哋都喺香港咧會設立一個道場嘅。所以香港咧係一個因為一個中心點咧，所以你會見到喺香港而家我哋講一個叫做佛教嘅景貌咧，其實咧你會見到有南傳嘅寺院嘅，亦都有藏傳嘅寺院嘅，亦都有漢傳嘅寺院嘅。咁最大特色係咩？因為香港地方細啦，就係寸土尺金咧，好多寺院咧就會喺大廈入面咧有個道場嘅。是在都市入面，因为大家 即是好像阿帕文咁， 是啦，阿帕文 一打开门，佢原来就 系 个道场， 系啦，有一个佛堂喺入面咁样，系啦，咁啊拜佛咁样嘅，咁所以变咗就呢个系一个特色啦。咁当然佢之前如果条件够嘅，佢哋好多时就会喺一啲嘅叫做新界嘅地方啦，譬如我哋讲大屿山嗰啲咧，就会有茅棚啊，咁慢慢茅棚咧，慢慢收下收下咧，就变成一个而家大家见到嘅即系大寺咁样嘅。所以香港而家就號稱咧就有100萬嘅信徒嘅，咁我做過少少研究嘅，我話呢個數字邊度嚟？因為以前喺佛教聯會做咧，我問過老細，喂呢個咧，因為我哋嗰陣時咧新聞處問我哋嘅，佢因為大家都知道新聞處咧會有個風俗簡介咧會講話佛教嘅，咁我哋要俾個數字噶嘛，咁佢就話嗱100萬啦，咁我話呢100萬點嚟噶？佢話佢又不置可否啦，不置可否。咁跟住我真係好認真做下研究啊，究竟點嚟嘅咧？咁 原來咧唔同嘅年代咧有學者做過研究嘅，咁其中兩次港大做過一啲叫電話嘅訪問咧，其實估計啦嚇，即係去到九十年代咧，嗰、那個黃少麟佢哋咧做過個電話訪問咧，大概係講緊七十幾萬。 嗯， 咁啊呢個按呢個道理咧，就係咧佛教嘅徒嘅數目咧。只會增多唔會減少嗰啲，係啦，就係咁解啦。 真係真係有趣，呢、這個佛教徒數量估計咧，其實我哋之前我哋咪一齊去韓國啦， 係啊， 我哋都傾過呢個問題。我哋話咧，好譬如其實我係基督徒，咁我會 claim 自己我係基督徒， 基督徒， 但係我係佛教徒，好多時就 冇特登， 好強調， 唔會特登去標籤。 係啊，我信你問我話你信唔信佛？我信， 信 佛。你係咪佛教徒？ 我唔知道是不是 有冇入會表格㗎？ 即佢要剃度咁樣，先係 佛教徒嘅 定義係咯。 所以我唔係喎，即點係啦？ 唔係，所以呢個咧，我哋個定義咧，就其實你有個皈依證係咪係咧？就法師咁樣，佢剃咗髮，咁佢有個戒牒係咪咧？咁但係咧冇我哋起碼佛教聯合會咧，佢係有一啲數據，但係呢個數據咧唔齊整啊，所以咧。亦都冇做過一啲科學嘅分析方法，而統計處咧，即係政府嗰度咧，亦都冇做呢個統計。咁你頭先講嘅現象咧，其實中國大陸都係嘅，因為我喺大陸讀書咧，佢哋都問咧，你係咪佛教徒啊？我唔係嘅，但你係咪屋企拜神啊？咪拜觀音咁樣啊？係啊，我係我係 咯。 你要咁樣問，會有人答你噶啦，係啦。所以睇下你點樣問呢個問題啦。 我覺得個成個面貌就非常之大成啦。即係感覺上就真係好普度眾生啦，即係我哋唔需要係咪真係對佛經有好高深嘅了解呢，而係真係我哋心中信咗，所以禪宗嗰個面上可能就好喺呢個方向呈現到出嚟。 唔係，即係佛教呢，其實對我哋喺中國文化影響大到個地步呢，我哋可能即係今日好少去諗。咁頭先我猛咁提到喺即係好多男女女，其實佛教傳入中國最重要就係好多女性嘅信徒。咁而女性信徒點解會咁吸引呢？就是、佛教裏面講眾生平等。咁呢樣我覺得係佛教對我哋影響好大嘅地方。 係啊，所以我哋話咧，佛教其實如果你攤翻開嚟講，喺中國嘅世界入邊，其實有好多嘅事件咧，都同佛教咧係有好多眾多嘅關係嘅。